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45章，我哋就正喺度试紧呢啲草电子嘅深浅，猛然之间听到咁一叫，不由得就全部都担高个头，向住欧阳圈手指嘅方向望过去，见到喺呢个草电子嘅尽头，显然系有一个人影。由于离得比较远，我睇唔清楚到底系男定系女，只系可以睇到佢喺度走动，好似系喺度试探住要向我哋呢边过嚟。豆腐好惊讶咁讲：，哇！呢个地方除咗我哋，竟然仲有其他人，唔知道系做咩嘅呢？我伸出只手对豆腐讲：，哎，将个望远镜俾我。豆腐唔听话噃，佢攞出个望远镜冇递俾我，而系自己嘅先睇，一路睇一路讲：，哦，系着个黑衫嘅，披住长头发，背对住我哋，应该系个女仔嚟嘅。欧阳圈嘅大眼睛啊，眨咗一眨，面露疑惑咁讲：，吓，着住黑衫，披住长头发，呢啲咁嘅装束喺呢个沙漠里边啊，真系有啲奇怪。因为沙漠嘅白昼温度好高，所以即使有长头发都会扎起上嚟，唔系咧就会好热嘅。再讲啊，稍微有啲常识嘅人都知道，黑色系吸光最热噶嘛。夏天着黑衫啊，更加热，而且豆腐所描述嘅呢个人好似系个女人啊，但系呢一副咁嘅打扮喺沙漠里边就真系太怪异啦。我啊眯实只眼啊望过去，只能够睇到好远嘅地方，好似有一个人形咁嘅黑影。我啊啱啱打算抢个豆腐手里边嘅望远镜嘅时候，佢啊突然间讲咗一声：，咦，走咗。果然视线中嗰个本来就模模糊糊嘅轮廓，原来呢就越嚟越远，最后就没入咗呢个草甸尽头嘅林子入边，消失咗踪影。张文啊，蚀咗一声讲：呢个女人系一个人，当家嘅，睇个样有啲古怪，我哋系咪要追上去弄个明白呢？万事通啊讲：这个绿洲的生态条件比较成熟，不排除有一些探险队来这里休息，事不关己，我看没必要过去。欧阳圈就说：就算是探险队也都要来些专业素质的，这样的打扮来到这里沙漠，喂，姓豆的，你有没有看清楚的？豆腐啊，乜岌头讲：，唉，睇得清清楚楚啊，圈圈，你要相信我嘅判断力先得噶。佢啊一路讲，一路就逼到咗砖碎同埋欧阳圈嘅中间。佢啊移动嘅脚步，将砖碎啊掉咗去外边。唉，我一睇啊，觉得自己啲架都俾佢丢光，正想打算将佢滴翻嚟，点知砖碎啊突然间发烂，佢个膊头微微咁一挫，猛然向外一用力。即时豆腐就俾佢撞到一个狗食屎，成个劈啪咁啊，搭咗喺个草垫子上边。欧阳圈啊睇到哈哈大笑，拍晒手叫好添。我啊真系皱咗一皱眉头，将阿豆腐拉翻起身，睇佢而家成身都系水，头发上边系黐晒草，神情好受伤咁嘅样，心里边就有啲好唔爽。再睇一睇豆腐，佢就开始闪避住欧阳圈嗰啲嘲笑目光。更加就明白咗砖碎嘅用意。之所以有时候呢，一个男人如果喺自己鍾意嘅女人面前出丑，或者俾自己鍾意嘅女人喺度嘲笑，咁真係好难再鼓起勇气出现喺对方嘅面前嘅。砖碎呢一招呢就真係有啲阴湿，但係就立竿见影，要系平时豆腐早就已经发烂㗎啦。依阵时佢亦都只能够缩缩个膊头，就闪埋一边。我就只能够干咳一声，转移话题讲：係呀，欧阳小姐讲得啱呀，嗰个女人出现喺度本嚟就古怪㗎啦。嗰啲打扮就等人哋怀疑，我睇不如去搞清楚啦。我哋喺度搵古遗迹可能都要搞几日。如果有一波咁样嘅不知来路嘅来客，恐怕唔系一件好事噃。我讲完，其他人就冇反对啦。 於是我哋就踩住个草垫子，向住尽头嘅林木就行过去。喺呢度嘅草垫子，佢里边嗰啲水草都好丰盛嘅，沙土啊柔软，一脚踩落去咧，嗰啲泥水有时咧就没到去膝头哥添。更深嘅地方，更加去到大髀，稍为有个唔留神嘅话，可能都会陷落去。所以大家咧一边走就一边用个铁签喺度探路，排成个中队，每行一步都系要小心翼翼嘅。大家正喺度行住，前边欧阳圈突然之间爆发出一阵惊恐嘅尖叫，惊到大家都即刻担高个头，以为出咗咩事啦。睇见佢而家嘅面色啊煞白，大眼睛里边都泛住水光，佢又讲：咦，虫啊，水里边有好多虫。我听完一时之间都唔知该讲乜嘢好，有虫就好正常啫，呢个咁嘅环境。当然就是那些蚊虫啊、草皮子啊、蚂蟥、奇那一类的天堂啦、啊。如果你话冇咁啊，先系怪啊！我以前喺山入边就捐惯咗，呕心啊归呕心，大男人咁样样亦都唔惊嘅。只不过有时咧，就嗰啲虫啊顺住只脚就躝上嚟，当中嗰啲滋味系有啲恶顶啊！欧阳圈咧系国家嘅五小姐。今次睇嚟可能係跟住尊瑞想增进感情嘅，又啱啱识得啲少数民族语，所以先係咁跟咗过嚟。以前生活喺帝都，挥金散玉，边度经历过呢啲嘢呀，所以有啲咁嘅反应亦都係情理之中。尊瑞拧转头一睇，微微皱一皱个眉头讲：忍一忍啦，出去就好㗎啦。欧阳圈吓到喐都唔敢喐，几乎要喊出嚟，睇嚟真係好似好可怜咁，佢把声都发晒震咁讲： 嗯，哎呀，烂到咗心口啦，哎呀，快啲整个落嚟啦。 佢呀几乎唔敢掂，由于呢佢呢阵时係侧住个身体，所以我可以睇到原来係有一条粗粗嘅黑色奇乸就烂到佢心口咁嘅位置，黐住啲泥水草渣。佢喺度微微咁拱下拱下，好似喺度揀緊应该喺边度咬落去先啱。我呢个人呢就比较自私，虽然我而家喺佢旁边，但係我心里面就记得佢求先喺度拍手嘲笑豆腐嘅事。於是我冇喐手，哈，反倒而个豆腐呢条友仔真係唔争气，佢又伸手紧张咁讲：我帮你搞啊。我即时有一种恨铁不成钢咁感觉。佢系将嗰条奇乸捉咗落去之后，欧阳圈啊松咗口气，对住豆腐就露出咗感激嘅微笑，和善咗好多。我心里边即时啊打咗个突，觉得佢真系有啲唔妥，事情好似冇按照我设想嘅方向去走啊！我同阿尊瑞就对望咗一眼，尊瑞啊挑一挑条眉，不置可否。我啊真系有啲郁闷啦，冷住面继续向前走。豆腐就博得咗美人一笑，佢而家都满血复活，精神抖擞。而家一路大家都无话，一脚深一脚浅，费咗好大嘅力气，终于先行出咗呢啲咁嘅草垫子。呢度系河水嘅发源地，我哋原以为揾到河流嘅源头就会有所发现啦，但系个铁签一路咁探落嚟，仍然都冇任何嘅收获。而喺呢阵时，我哋已经到达咗之前嗰个人出现嘅位置。呢一刻我哋眼前系一大片低矮嘅胡杨林。由于常年受到呢个沙漠风沙嘅洗礼，所以呢嗰啲胡杨嘅树形多数系弯曲嘅，冇边一棵系笔直咁向上生。佢哋嘅树冠就比较大，相互咁挨挤住，密密麻麻就遮天蔽日。树干呢就以各种随机嘅角度喺度扭曲住。企喺呢个胡杨林嘅入口处，只係觉得里面真係冇阳光。嗰啲树枝就喺度张牙舞爪，俾人哋一种阴森森嘅感觉。我哋喺呢个布满浅沙嘅地面发现咗一个清晰嘅脚印。呢、这个脚印比较大，唔似係女人嘅脚印嚟嘅，反倒係似男人嘅。而且最为奇特嘅系呢一双脚冇着鞋，究竟系咩回事呢？ 哇，这个到底是男人定是女人呢？ 欧阳轩问豆腐，微微地歪着个头，神情呢就好可爱。豆腐拗晒头咁讲，长头发肯定是女人啦、啊。停咗一停，佢又讲，啊，不过呢个年头呢都有男人留长头发嘅，我就咁睇咗个背影，真係话唔系噃。呢一串咁嘅脚印一直就行入咗胡杨林嘅深处，每个脚印之间嘅间距都差唔多，睇得出对方行路一啲都唔迟疑，而且路线係不直嘅，好似好有目的性咁。专帅又冇迟疑，佢即刻就讲跟上去。我哋亦都知道呢个突然间出现嘅黑衣人有古怪，所以亦都唔多讲嘢。大家系担心林子里面会有啲乜嘢突变，所以呢就将啲枪支掹晒出嚟，顺住啲脚印一路跟上去。喺呢个胡杨林里面嘅光线就好暗嘅，呢阵时又冇风，嗰啲树叶呢就喐都唔喐，林间就更加显得系寂静啦。我哋顺住啲脚印一路向前行，约莫20几分钟，已经系走咗好深啦。但系呢一片胡杨林真系好大，分布咗喺呢个绿洲嘅成个西部。梳子形嘅绿洲系比较长，所以一时之间都行唔到头。越往里边走，我就觉得越唔妥啦。豆腐压低把声讲：，哇！这个林子真是太安静了，好像什么动物都没有的。他这一直话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专帅重新戴返上他的面具，剩低半张面，靓到呢就真是惨绝人寰。他就接过豆腐的话讲，不是没有动物，而是他们都匿晒起身。讲完他就指住旁边棵树，树上边呢是有啲树洞嘅，显然有啲小动物仲喺度打出窝嚟添。豆腐好奇心一向好重嘅呢，佢咦咗一声，将个头凑过去向其中嘅一个树洞里边睇，跟住佢即刻缩返个头返嚟，然之后大讲，哇，我顶你个肺啊，里面有条花花碌碌嘅大蛇啊。中公就讲，莫非呢个林子里面有乜嘢危险，但系都唔至于所有嘅动物都匿晒起身喎。豆腐讲：，唉，唔通真系天气太热，佢哋匿起上嚟避暑。专帅一直将豆腐当系透明人嘅，佢啊只系回答中公讲嘅话。嗰、那个人够胆入嚟，肯定系有准备嘅，应该唔系一个人嚟。继续走，呢啲脚印随住呢个表面沙层嘅变厚，所以显得越嚟越清晰。好快我哋就发现咗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啦。嗰、那个就係呢一双脚印入咗林子到而家竟然一直都冇转弯㗎喎，而係一直咁保持住直线嘅路线。过咗阵间，脚印喺一棵树嘅下边就停咗，大家亦都停住咗脚步，顺住眼前嘅呢棵树齐齐齐咁担高个头向上睇。弯曲嘅胡杨上边就枝繁叶茂，阻碍咗我哋嘅视线。大家对视一眼，窗口就全部都向住上边。豆腐叫：树上边嘅人唔好匿呀，我哋唔系坏人，落嚟交个朋友啦。呢句话简直放屁啦！我哋而家成班人个个人攞住啲枪指住上边，结果仲称系自己系好人，傻嘅先会信。于是我接过豆腐嘅话，冷冷咁讲。落嚟啦，唔係我哋就开枪。